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中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上集当中，军情五处的特工拉尔夫·克莱和梅罗城的男孩在同一时间离奇死亡，而这个消息被中国的私家侦探陈宇得到了。出于职业考虑，他竟然有一种想要破解这两起奇案的欲望。陈宇给自己泡了一杯拿铁咖啡，虽然这两起案子跟他无关，但是作为一名侦探，他仍有一种想要破解这两起奇案的欲望。他相信全世界的特工、警察、侦探以及所有的推理迷都会有这种欲望，这种欲望是流淌在他们这些人血液里的好奇心所驱使的，当然还包括对破案后巨大荣誉的渴望。他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女朋友，一个名叫莉迪亚的英国女孩。这段时间莉迪亚一直待在英国，也许她能知道更多的线索。他自己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觉得这个联想有些荒唐。除非莉迪亚也是军情五处的特工，否则他又能知道些什么呢？但他还是拿起了手机，给莉迪亚打了个电话，不为别的，只因为好久不见，有些挂念。这时，门铃响了。陈宇放下手机，打开门，吃惊地看到莉迪亚正站在门口。他比陈宇小两岁，一头金色的长卷发就好像瀑布一样，高挺的鼻梁，淡粉色的嘴唇，然而这些都不是他最有魅力的地方。他的一双眼睛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左眼呈碧绿色，右眼是深棕色，眼神像极了猫。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陈宇欣喜若狂，一把抱住了他。莉迪亚用流利的中文回答，你想我了吧？我刚才还想给你打电话来着，结果你就来了，真是太巧了。陈宇现在还是有些难以置信。莉迪亚松开了陈宇，说道，给你看一下东西。说着他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了陈宇。这是什么？陈宇一愣，接了过去，英国警方关于拉尔夫·克莱被杀一案的卷宗。莉迪亚说着，陈宇奇怪地看了莉迪亚一眼，便打开这份文件，上面用英文所记载的内容的确是关于拉尔夫·克莱被杀一案。今天这连续的两个巧合让陈宇觉得不可思议，他刚想着莉迪亚恐怕帮不了什么，结果莉迪亚就送来了这份卷宗。他不禁笑了起来，问道，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莉迪亚神秘一笑，问道，你敢接吗？陈宇看了一眼这份文件，又看着莉迪亚， 就在这一刻，他突然感到脑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被修改了，就好像有一个原本不属于他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生根发芽一样。他问，你为什么希望我来破这个案子？难道你不希望吗？我想我是了解你的，所以才把这份卷宗给你。莉迪亚说。陈宇揉了揉太阳穴，低声问，莉迪亚，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莉迪亚听了并没有惊讶，只是反问，难道你不记得了吗？陈宇有些痛苦，看起来就像三叉神经疼痛一样，他眉头紧锁说道，不知怎么搞的，昨晚我做了一个怪梦，醒过来之后竟然就把和你第一次见面的情形给忘了。莉迪亚并没有生气，反而笑起来，那你就好好回忆吧，反正我相信你迟早是能再想起来的，同时我也相信你迟早能破了这个案子。陈宇的头从刚才见到莉迪亚开始就渐渐地疼了起来，此刻更是疼得厉害，他捂着额头，然而有一种更奇怪的感觉在他心里迅速蔓延开来，那就是他对莉迪亚的爱。他不知为何只感到自己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爱着莉迪亚。你说的对，我是想破这个案子，我爱你莉迪亚。陈宇像喝醉了酒一样语无伦次，他开始热烈地亲吻莉迪亚，莉迪亚顺从地回应着他。莉迪亚说自己只能在中国待两天，马上就要回英国了，也许下次回来他会告诉他自己是怎么拿到这些资料的。陈宇还想说什么，他却用更热烈的吻堵住了他的嘴。当莉迪亚离开之后，陈宇就好像是经历了一场大醉，醒来后茫然若失。他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桌上放着莉迪亚送来的那份文件，他感到刚才所发生的事情似乎是在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操控着，根本就没有办法解释。他对莉迪亚的爱比以往更加深刻了，然而他却怎么也无法记起他与莉迪亚是如何相识的，仿佛自己大脑的某一部分被涂改了。他喝了一大口水，又洗了把脸，才渐渐清醒过来，头疼的感觉不知不觉也消失了。他快速翻了翻莉迪亚送来的文件，最后一页的空白处，莉迪亚在上面用英语写了一句话，当你查到水落石出的时候，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重逢。上帝的办公室？陈宇笑了，他了解莉迪亚，这是个有点神秘又有点调皮的女孩，他觉得这句话只是莉迪亚对他开了个玩笑而已，不过对于上帝的办公室这个名字他倒是觉得很有意思。晚上他打了个电话给自己在省里公安厅特案要案侦查组的朋友，一个名叫刘凯的刑侦专家。刘凯不到40岁，已经是一级警督了。不到20分钟，刘凯就来到了陈宇的家中，他今天穿的是便装。老刘，自从上次那件珠宝盗窃案之后，我们就一直没再见过面了。是啊，那件案子幸亏有你，刘凯说道。哦，对了，你要的资料我带来了。谢了，先放桌上吧。陈宇说着给刘凯倒了一杯果汁。你怎么了？看起来像有什么心事。刘凯盯着陈宇看了几眼，陈宇坐起来停顿了几秒钟。你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有些对你来说特别重要的事情你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你是忘了什么了吗？我就是问问你，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怎么说呢，有是有过，但是后来总是能想起来的，毕竟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不会就这么轻易忘了的。那如果真的想不起来了，会不会是大脑出了问题啊？这个你问我可没用啊，我建议你抽空去医院检查一下。刘凯说，不过像你这样的侦探，思维逻辑应该是很清晰的，记忆力也不会那么差。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也不知道啊。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醒过来之后就忘了和莉迪亚刚认识时的情形。陈宇摇了摇头说，哦，那个英国女孩，那后来呢？后来你就来了，看来这一天你都没做什么事情。你以前记得吗？刘凯问。陈宇愕然，他突然意识到，如果说他现在才发现自己想不起来了，那又如何肯定自己就是在做了那个梦之后才想不起来的呢？也许在之前他就已经忘了。看样子你是得去医院检查一下了，刘凯有些担心地说。小陈，你可是我们特侦组特别聘请的顾问，可别有什么闪失，我们还有很多案子要有劳你的。陈宇没有说话。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超界诡异时空》，欢迎您继续收听。第二天一早，陈宇没有去侦探事务所，而是去医院做了一次检查，又多番询问医生。然而最终的检查结果是他的健康状况良好，大脑没有发生任何病变，也没有任何受过伤害的痕迹。当他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之后，心里松了一口气，最起码知道自己并没有得病。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偏偏忘记了与莉迪亚相识的场景。他又去咨询了一位本城著名的心理医生，但最终也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答案。回到事务所之后，他只能暂时把这件事抛到一边，开始着手调查发生在梅罗城和伦敦的这起诡异案件。然而当他把莉迪亚和刘凯带来的两份资料仔细看完之后，才发现这个案子更加扑朔迷离了。警方在拉尔夫克莱的死亡现场提取到几枚指纹和一根头发，从中提取的 DNA 样本与拉尔夫克莱认识的或者调查过的任何人没有交集。而在与中国警方交流信息时，英国警方发现在伦敦提取的杀死拉尔夫克莱的凶手的指纹，竟然和梅罗城被撞死的小学生罗城的指纹一模一样，只是放大了一号而已。这两个案件形成了一道闭合的环路，没有出口。然而这道闭合的环路还多出了一条岔路，虽然这条岔路看起来似乎也是一条死路。刘凯带来的资料里显示，就在2046年6月1日，也就是昨天，南桐城城内死了一个名叫汪天佐的人，他的死法与拉尔夫克莱几乎一模一样，并且他房间里的电脑系统也被彻底破坏，似乎有人在其中窃取了什么。警方在现场采集到了疑似凶手的指纹和毛发，经过验证与杀死拉尔夫克莱的疑凶指纹一样，是属于那名小学生罗成的。而从疑凶的毛发中提取的 DNA 经与小学生罗成的 DNA 相比，也证明凶手正是小学生罗成。资料还显示，这位名叫汪天佐的死者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老板，曾经还是一名卓有声誉的科学家，智商极高。在5岁时上小学之前，他就已经自学了微积分以及拓扑学，毕业于苏黎世大学的物理系，是数学和量子力学的专家。但后来却突然弃学经商，科学界的许多人都替他惋惜，甚至有人批评他这种行为是自甘堕落。难道这个叫罗成的小学生竟然能变成幽灵穿越到英国，先杀了军情五处的资深探员拉尔夫克莱，然后又在6月1日这天跑到南桐城杀掉了江天佐？可罗成明明在6月1日这天已经在梅罗城被撞身亡了，而且又与这个拉尔夫克莱有关。不，这简直太荒谬了，绝对不可能。陈宇叹了口气，将两份资料合上，他的头好像又开始疼了。这时他想起了莉迪亚那句留言，当你查到水落石出的时候，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重逢。他拨打莉迪亚的手机，一个字正腔圆的伦敦女音告诉他，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 是空号，再拨依然如此。一晃十年，青春已逝，即将步入中年的陈宇在那之后再也没有见过莉迪亚。虽然他用尽了各种侦查手段想要找到她，但终归是徒劳，所有和她有关的信息都变得不存在了，包括她的家庭、职业、学历等。这个英国女孩仿佛从来就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一样。可是陈宇肯定，莉迪亚不是自己在梦中的臆想，她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虽然在这十年当中，他仍然没有想起自己是如何与莉迪亚相识的，但是他对莉迪亚的爱却并未因此而有丝毫的减少。他也没有和别人结婚，因为他心里一直都在想着莉迪亚，这种感觉很奇怪，也很特别。如果我像《神雕侠侣》中的杨过那样痴情，就一定能够找回我的姑姑吗？陈宇有时候会这样自嘲地反问自己。除此之外，虽然他帮警方破了不少离奇怪案，但当年那三起头尾相连的离奇命案，他却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线索。警方也早已将这三起无头命案封存了起来。陈宇每天都会看莉迪亚写在卷宗上的那句话：他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重逢。这已经成了他的心结。一个秋日的下午，陈宇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泡了一杯茶，然后靠在转椅上打开电脑。这几天并没有值得他接的案子，警方也没有要找他帮忙的事情，这让他稍感轻松。毕竟他现在也不缺那点钱了。他在门户网站上随意浏览了一下，立刻就看到了科技版的头条新闻。这条新闻让他感到震惊和振奋。新闻标题是时光旅行不再是无稽之谈。他一向对前沿科学颇有兴趣，看了标题之后就打开文章仔细阅读。文章中说，目前科学家已经通过对撞机制造出了虫洞，人类可以通过人造虫洞进行时光旅行。然而目前还没有人亲自穿越过人造虫洞，科学家只是将少量光粒子送出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空。但据科学家测算，这项技术能把人送到一个固定的闭合类时曲线，并且能让人返回。发明这项技术的这个科学团队受雇于一家著名的跨国公司世界。这家公司研发各种科学产品，包括军用武器，涉猎内容甚广。关于时空穿越的技术，他们在很多年前就着手研究了。然而写这篇文章的作者并不是科学家，所以只能用非常简单而且并不专业的语言描述这项目前最高端的科学成果。陈宇看了之后，下意识地便想起了十年前那三起无头命案。如果时光旅行可以实现，也许他就可以回到案发现场抓住真凶了。虽然文章宣称科学界 90% 的人在看过相关论文和实验数据之后都认同了这项里程碑式的科学突破，但舆论普遍认为这项技术仍然处于理论验证阶段，离人类梦想中的时空穿梭还有一段距离，因为它还缺少人这一关键性的实验证据。这也能理解，毕竟把一个人送进一个闭合类时曲线里，如果超出了科学家的计算，那么这个人可能在进去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因此用人来验证必须非常慎重，需要解决一系列法律问题、伦理问题以及对可能发生的后果的评估。当然他还需要自告奋勇的勇敢者。看完新闻，陈宇走出办公室去了一个公园。这是一座路边公园，有一片人工湖，周围种满了花草树木，湖边有廊亭和长廊供路人歇脚。他走在长廊里，眼睛漫不经心地看着湖面，脑子里开始回想自己这十年来的生活。他做侦探的这些年总算有了些名望和财富，而那三起悬案侦破后能为他带来巨大的声誉，对于现在的他来说也并不那么重要。可是